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，今天本市有一次阵雨性的天气过程，雨量分布不均，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，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上都金莲川草原，忽必烈坐在象车上缓缓行进。草原上金莲花盛开，湖泊泛波，百鸟鸣唱，远山巍巍，蓝天白云。忽必烈站在象车护栏边，极目远眺，身边跟着安童、刘秉忠、董文炳等人。忽必烈突发感慨地说，当年在这里的幕府官员个个年轻，我们可以骑上立马驰骋在这草原上，谁也不服谁呀，那会儿哪知道什么是累呀。刘秉忠老态龙钟的细眯着双眼说，大汗，我又这样称呼您了，当年臣还是叫您大王呢。说吧，又用手指着周围的山水说，皇上，您还记得吧？选这个地方建上都，臣给您观星象又看风水。您看这地方，龙吟树木，虎踞山水间，南望中原，俯视天下，哈哈哈哈，不得了啊！忽必烈感慨万端地说，刘先生，你我都老了，当年姚先生称你为浪子，你独步天下，浪迹海内，结交神鬼，无拘无束，每到我府上就是骑酒吃羊肉啊。刘秉忠突然凝视着湖边的一处，良久才说，皇上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就在湖边的那棵老榆树下，臣跪下求您，臣求当年的大王象挂马鞭去见大汗。皇上应该想起来了吧，就是在这棵老榆树下。忽必烈眯缝着眼细细瞅着说，是啊是啊，就是这儿，还就是这棵老树，那边的山叫平顶山，你们看那山犹如刀切了一般的是平的呀。浪子， 这些年我第一次叫你浪子，海云法师这么叫你，姚先生这么叫你，当时我听着亲切。但是这几十年我叫你先生啊，你帮我定国制礼仪建两都，现在我可以叫你浪子了。刘秉忠摇晃着脑袋说，皇上，我本就是一浪子，见皇上您了了平生所愿，我满足了，满足了。臣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等浪子死后，求您把浪子埋在这棵大榆树下。忽必烈闻听哈哈大笑道，浪子不愧是浪子，这提的要求都如此的浪漫，好，我准了。刘秉忠又说，浪子还有一求，按国俗不要给浪子我留土堆呀。忽必烈听罢哈哈大笑说，好啊，按国俗更好。哎，你们听，你们听啊，浪子就这点要求啊。刘秉忠直直地坐在那儿，双眼直直地盯着那棵高大的榆树一动不动。忽必烈叫道，浪子。刘秉忠毫无反应。忽必烈又大声地叫道，浪子。众人都神色紧张地瞅着刘秉忠，他就这样走了。湖边的老树上挂着几个哈达，哈达在风中飘着。忽必烈站在老榆树前，周围站着那沙布花、安童、伯彦、董文炳等人。忽必烈手举酒杯说，浪子，你为我选了金莲川，也为你自己选了永久之地。浪子，你走好，走好啊，走好。忽必烈说着，把酒洒向那棵老树。大都郊外的平原上，桑哥骑着白马奔跑，后边跟着总管和几个侍从。跑了不一会儿，桑哥跳下马来，叉腰站在那儿。总管等人也勒住马下马。桑哥手指总管骂道，你瞅瞅你选的什么破马，中看不中用，扫兴。总管慌忙跪倒说，丞相息怒，小的再去找。桑哥怒气冲冲地说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找不回好白马你就别回来。玉溪铁木耳把夜里叫到府衙里，问道，夜的人一向可好啊？夜里答道，御史大人，最近不好，心情不好。玉溪铁木耳就问，哦，为什么呀？夜里表情痛苦地说，还不都是桑丞相给逼的，他让我给他写德政碑呈给皇上，我拒绝了，他就辱骂我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御史大人。玉溪铁木耳说，哦，是这样，你和桑哥来往多久了？你知道他的情况？夜里说，时间不短了，我知道一些， 但是下官从未参与过他的任何会行。大人，让下官做什么？桑哥坐在椅子上扇着扇子，把总管叫进来问道： 江南行省御史台被我裁汰的官中，让你物色一个可用之人，这怎么迟迟还没有下文呢？ 总管说：啊，我正要禀报丞相呢，我已经找见了。 三哥命令总管把人叫来。 不一会儿，总管领着江南御史台官江明走了进来。 三哥问了他的基本情况，知道他是六品官，自从被裁汰下来之后就无事可做。 三哥说： 我任你为四品大都录转运副使，如何呀？ 江明闻听，诚惶诚恐地跪下说： 哎呦，丞相的再造之恩终生不忘，丞相让我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啊。 三哥说：哎呀，用不着，你呢轻轻松松就可以立功。 江明疑惑地说： 下官不明白，还请丞相明示。 三哥放低声音说：你给我听着，皇上已经年迈，他向我流露过退位禅让的意思。 江明闻听，惊的是瞪大双眼，惊恐异常地盯着三哥，慌忙跪倒在地，声音颤抖着说： 丞相，这可是灭门之罪啊，下官不敢呐。 三哥说：你瞅你那个样子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 怕什么？听我说完。 皇上已经年迈，之所以有意退位把皇位禅让给太子， 这下你听明白了吧？ 江明点了点头。 三哥接着说：但是这件事情得有一个官员奏本给中书省，谁如果写了这份奏折，将来太子登宝，那就是立了首功，跟这开国功臣差不了多少。我让你写，给你一个立大功的绝好机会。 嗯？江明战战兢兢地说： 小的不敢写呀，这事关神器，下官不敢。 三哥冷笑道：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 江明匍匐在地，诺诺连声说： 丞相饶了小的吧，丞相饶命，丞相饶命啊。 两个家人把江明给架了出去。 三哥在屋中踱着步，总管站在一边说：他还是没写。 三哥狠狠地说：再不写就说罢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。 江明双手揪着头发坐在床沿，总管领着两个带刀侍卫进来。总管说： 江明，你是有官不做有福不享，偏要走绝路， 哼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 总管挥了一下手说：来呀，把他拖出去。 两个侍卫过来架住江明。江明急忙说： 哎，先等等，我写还不行吗？ 总管说：早这样不就得了，那快写吧。 江明磨磨蹭蹭地坐在书桌边，慢慢吞吞地写着。 三哥有些烦躁不安地在屋中是踱来踱去。总管进来报说：丞相您看，他写好了。 三哥接过匆匆揽臂说： 哎呀，江明不愧是江南才子，写得好啊， 去让他抄五份，不要问，赶快去。 总管拿上奏本往外就走。夜里 正在灯下伏案写着什么。严复进来，叶里说：“你先坐下啊，我还有几笔就写完了。”严复坐在一侧，叶里问：“严复，御史大人要找你，你可要有所准备，你要把所知道的三哥的恶行全抖了出来，给大人听听。”严复踟蹰着说：“恩公，皇上护着三哥，这御史大人能搬得动他吗？”叶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”御史台府衙内，玉玺铁木儿坐在书案后，前边坐着陈天祥。玉玺铁木儿把一沓奏案递给陈天祥说：“你按照在一品大员背上写奏章的精神啊，把这一大摞奏章凝练成一个奏本。”陈天祥说：“是大人。”玉玺铁木儿打趣的又问：“你这一次还用我的药吗？”陈天祥笑着问：“呵呵，大人愿意给吗？”玉玺铁木儿假嗔道：“嘿，你还上瘾了你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上都金莲川草原上，忽必烈与儿子纳沙布花并肩走着。纳沙布花说：“父皇，儿臣都准备好了，父皇还有什么嘱咐的吗？”忽必烈说：“哈拉和林那是祖宗根基所在，海都没起兵叛乱，必去攻击哈拉和林，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一块心病了。纳木罕在那里殉国了，你去以后一定要彻底肃清海都，打仗要听伯彦的，你管理财和兵备。”纳沙布花遵命。忽必烈说：“父亲老了，这一生还有两个心愿未了，一是东征日本，一是平海都之乱。我希望你这一次能了却我的第二个心愿。”二人来到湖边停住脚，忽必烈凝视着湖水久久不语。三哥坐在椅子上，脸上露出得意之色。总管进来拿着一摞奏章递给三哥，三哥拿过来看罢点点头。总管问：“丞相，江明应该受官了吧？”三哥异常冷静地说：“回去把他给处理掉，这样的人能留吗？”总管大惊，愣了片刻，转身走出。江明茫然地坐在书案前。这时总管与一个仆人提着食盒进来，总管笑嘻嘻地说：“恭喜江大人呐。”江明问：“何喜之有啊？”仆人往桌上摆着食品和酒，总管斟了一杯酒递给江明说：“来来来，请大人先饮一杯。”江明用疑惑的眼神瞅着总管说：“我一向不沾酒。”总管说：“那好，在下替您喝了。过不了几天，江大人就走马上任了，那个时候想喝大人的酒恐怕也难了。”江明就问：“丞相真的授我大都督转运使？”总管说：“哼，那还假得了。大人既然不饮酒，那就用膳吧。”江明坐在那儿，拿起筷子就吃起来。刚吃了几口， 就哎呦一声滚落在地，口吐白沫，手指总管恨恨地说：“你们太歹毒。” 江明仰躺在地上抽搐了一会儿，就不动了。总管到门口招了一下手，进来两个人。总管说：“去，把他扔到河里去。” 三哥站在屋中。总管进来说道：“解决了。” 三哥把江明写的奏章递给总管，吩咐道：“去，分别发到两都的中书省御史台和枢密院。” 真金来到江浙行省，范文虎、张喜等大员迎接。 范文虎说：“各位，太子前来巡阅水师和备征，请太子旨意。” 范文虎说着露出得意之色。 真金说：“奉父皇之命到你们这里看了几天，新造战船大而坚固，兵器铠甲很好，水军也训练有素，范将军治军有方啊。但是进军海上路线图不详细，登岛以后纵深进兵没有章法，对敌方的情况不熟悉啊。” 范文虎瞅瞅左右，连忙说道：“太子，臣正在制定详细的进军方案。” 张喜瞅了一眼范文虎，没吱声。见范文虎离开之后，真金问张喜：“你认为范文虎这个人如何？” 张喜说：“ 太子恕臣直言，平心而论，范文虎治水军确有章法，制造战船兵器铠甲都很用心。但是据我详细观察，范文虎性情不定。” 真金略一沉思说：“ 这一点我也知道。当年他握有30,000精兵，在尚可一战的情况下杀了贾似道，拎着他的人头去救出郝京，投奔伯业。后来平定福建广东，出了大力，得到父皇赏识，设为新军都元帅，备征日本。” 张喜说：“太子，您想想，他这些功绩都是在对他十分有利的情形下做出的，一旦情形有变，对他不利，性情不定之人很难把握，请太子明察呀。” 太子，东征发兵之前一定要选好帅，臣以为范文虎不能当此重任，一旦兵发无法挽回。” 真金说：“ 是啊，患难见真情，临危显真性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凡你精心备征，我回去之后把这里的情况和你的意见如实禀明皇上。” 贺仁杰匆匆走进御史台府衙，拜见玉溪铁木儿。 玉溪铁木儿问：“贺将军，皇上一驾上都时给你留过话？” 贺仁杰点点头说：“对，一切听大人调用。” 玉溪铁木儿又问：“大都安全没有问题吧？” 贺仁杰答道：“请大人放心，10人以上的兵马走动，没有我的令牌，一律不问。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严密监视丧服，等太子从江南回来，就可以动手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